名就叫做 You Give Good Love， 你给我最好的爱，是收录在了 Whitney Houston 他在1985年他个人的第一张处女作专辑当中的来自于同名专辑 Whitney Houston 当中的这样一首歌曲，特别经典的一首代表作品，曾经也是在1986年时候获得了全美音乐奖最受欢迎节奏蓝调灵魂乐的单曲 You Give Good Love。 在上一周歌手节目当中的时候演唱了 Whitney Houston 的一首非常代表非常经典代表作的 Jessie J， 现场是保镖电影当中的插曲 I Have Nothing，因为这首歌曲他也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排名非常的靠前。我想可能在他心中呢，也是一个是想演唱这样一首歌，对自己心中的偶像献上一份敬意，一种致敬的方式。而另外可能在他心中也笃定的相信，在欧美歌坛可能没有人能够轻易替代 Whitney Houston 的地位。下午的3:06，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星期四下午的和你一起唱，我是嘱咐别人添衣保暖，注意防寒，保暖但自己是太作，穿少了，嗓子已经开始发炎，感冒前兆的 DJ 大意。 一个旧皮箱坐着我的梦想，我要开始决定旅程的方向，小鸡挂在桌上，一点伟大理想当成这是迈不出去公仔的窗，有天我突发奇想，我这些公仔送孤儿院的小孩，看着他们的表情满足的那模样，看着他们快乐我也跟着饱了，我离开了街上开始我的流浪，身上只带着公仔 QB 和吉他，他们陪着我永远不寂寞，还有还有一只大狼狗，他名叫阿福，整天跟着我，在我最最难过的时候给我温暖的眼神，肯定的微笑，准备往前出发。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 I know I know 在桥里云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一直陪着我。后来不找不唱的朋友，我也从来没忘过。他说手机冷藏的灯箱，他也没忘过。就算失败，就算沮丧，依然记得回家。上去就把车站连朋友好好哭一场，一样会晒干一切一切烦恼忧伤。服下我的疗伤歌曲，良药并不苦，用耳朵用心听我唱。我的精彩故事还没说完。蝴蝶不理飞到天空，挥动翅膀，啊，飘到青丝中间，也只是只毛毛虫。啊，不要灰心，前面再难，思念再难，只有生命不能重来，所以珍惜它的精彩。我们全都是渺小蚂蚁，却都有存在的那意义。不愿失去，也失去勇气，那就创造回忆，去买舞动飘逸，踏出寻觅涟漪的倒影。一个人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坠的天空。I know I know， 在桥里云端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尤其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I know I know， 你是我的 OK 绷，在每一个时候。 的时候，在陌生的街头，抬头看着繁星也觉得天空。 I know I know， 在这里一段有你陪我，谢谢你鼓励我，勇气是你给我，让我迈开脚步一起往前走。 I know I know， 浪花兄弟，你是我的 OK 绷。我也知道我现在嗓子状况听上去还行，没有什么大碍，所以我选择来上直播。如果真的说嗓子已经发不出来声音了，听上去感觉像嘶哑一样的状态，那我就干脆歇着好了。所以不能太作。在别人都开始把羽绒服的里面穿上厚毛衣的时候，我偏偏选择穿的薄一点的衬衫，因为昨天要上一个视频节目嘛。来，我自己。 我要做的送你一句话，快找你妈妈照顾你。我不带走送你的东西，不然我恐怕你会死，把价格还我。别丢给你。那套剧集好好看下去，有只雪龟好想你。那瓶汽水慢慢用完，它变得你越来越垃圾，把价格还我。别丢给你。所谓的关系大概都是一种禁忌，你欠我的你还不起。所谓的分手都有同一个问题，就是谁比谁走得更深情。 把夹克穿上了，我穿的是薄坎肩，薄棉坎肩。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3:14，趁着我的嗓子还没有哑透，和你一起来唱一下。 I'm not afraid to die. 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徐多多说，你确定你不是流感吗？我确定，我觉得如果是流感的话，肯定会现一种就是浑身会发冷吧，然后会发烧，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忽冷忽热的状态。我并没有，我只单纯的只是感觉喉咙发紧，然后嗓子发干，就觉得好像自己很快就要嗓子哑掉的感觉。而且我想，如果真的是流感的话，那我一定不能来上直播了，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在祸害其他同事。怎么说呢，有那一种说法说，每感冒和发烧一次好像就是你的身体免疫力做了一次自我的升级。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倒很开心这次可以稍稍的有一些小小的病痛，最起码在年前的时候把这些病痛发完了生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哈，开开心心过个年。然后呢，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因为我从去年从我的孕期到现在已经是上班快一个月的时间了，我这一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发过烧，没有感过冒，好像在赤裸裸的在炫耀。好了，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跟我互动的，可以通过微信平台北京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通过新浪微博可以找到微字认证的代意。有什么想要跟我留言的，可以在微博上面跟我互动。接下来这一位是在本周五的晚上，就是明天能够看到他以补位歌手身份出现的李泉。 起床收拾着凌乱，冲洗梦里到的海很慢很多很美的夜晚，我越等你越遗憾，怎么办？行李带好了，鞋子穿好了，你别送。Thank you.

熟悉的终点，陌生的航道，时间让记忆变了味道。那小雪的草窗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每年都还在放吗？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生命一番模样，记忆在用力模仿，也挡不过岁月偷偷的时光。习惯埋头在匆忙的变道，被账单填满了生活的过往，却忘记了转身回头望。那小雪的操场还在那儿吗？你是否还记得我吗？那街角的卖花的老人家，那维多利亚港的烟花，叫我说话，竟有了北京腔。眼看我长大的小地方，学堂拆了盖商场，许的愿望，有多少已被遗忘。 李志廷 I'm coming home， 带来这首《回家路上》。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可能腊八粥的味道还在我们嘴里面旋转回旋还好这个味道不能跳跃。马上呢，这个过年的感觉就越来越近了，提到春节回家，可能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种开心的、期待的、兴奋的、满怀期许的，都是一些褒义词。但是也会有一些些人，他面对回家的时候，尤其是家里的亲戚朋友的一些拷问，这个加引号的拷问，他会觉得有一些束手无措，或者说觉得这个过年过得没有那么自在。这好像是每到过春节的时候一个老命题了啊，一个必然会出现的问题。但我刚刚在上直播的时候看到了这条新闻，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很好的解决很多人的一些头疼的这个事情。标题叫做这款毛衣网上走红卖断货，专治春节回家亲戚的拷问。这个毛衣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是什么样子哈，很多字，然后还有很多碎了的心，比方说别问成绩了吧，考得不好，您家孩子棒棒棒啊，您家孩子最棒棒，还有工资保密、交流障碍、 我减肥，我不能吃太多。过年好，压岁钱，然后竖着还有四个大字，没有对象。最下面一行字是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想真的，如果是穿上这样一件毛衣给亲戚朋友看到的话，他一定会很感兴趣，也想给他们家孩子买一件。怎么说呢，也许很多人在这一年当中可以遇到升职加薪，找到另一半，这样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但很多人还是在实实在在的打拼当中，还在努力的在这个城市当中找寻自己的一个位置。所以别气馁，继续加油。 其实是你丰富我，你让我感觉有灾祸，拉出某个躯壳生活，活成了生生活，我们擦出电光石火，不过简单一句加油，你相信我，一句就是火，爱把生活啦啦啦啦啦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勇敢的火，当你把手伸给我，就像左手找到右手，或者真的不错，其实是你丰富我，这才是真正的灾祸，拉出某个躯壳好几个我，同时在火，瞬间擦出电光石火，不过简单一个眼神，你激动我又不必说破，爱把生活啦啦啦啦啦过，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永远的火，当你把手伸给我，就像左手掌拉出某个躯壳生活，活成了生生活，我们擦出电光石火，不过简单一句加油，你相信我，一句就是火。 Karen 莫文蔚带来这首拉火。其实我觉得他歌词里面唱的意味能够让很多人去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的生活，生活当中总会遇到一些我们觉得很难跨越过去的坎儿，会让我们觉得太苦了，这样的日子不想过了，我走了。 Oh, it's okay to be, 但其实这才是生活，没有苦哪来钱哈。 But I'm all right, 加油 relax, You're with me, relax, And you call it weak, Baby you're just unique, Come out of the black, Never hold it backI'm not afraid to